就是当今国母正宫皇后，赶快上前拜见。 孩儿赵祯，太子免礼，过来让我看看。我怎么瞧着孩子有点眼熟啊？ 这是爱国军营的元帅呐。太子十足六岁， 六足岁，看见你就让我想起我那个儿子。 别伤心，日后我就会孝顺您的。 太子说话真可人疼，叩说等见驾之后，你带太子畅游宫苑。这会儿你父王正等着你见驾呢，走，咱们娘俩一同进宫。 一定要听寇珠的话呀！啊， 哎，太子！ 哦，参见太子。 你是谁呀？ 奴才秦凤，是这冷宫的总管。 来，带路，我要去冷宫看看。 哦，太子，这冷宫禁地，可不能擅自进入啊。 什么这个？快走吧。 哎，太子， 太子， 太子， 太子， 太子，太子，太子，

谁呀、啊？ 像谁？像我娘呗。 您长得像这位李娘娘。 是吗？ 不信您自个儿瞧啊。 像，娘娘，我跟您长得可真像啊。 进冷宫，太子突然道是件大事情，身在宫廷内当差需小心，防止出差错禀报过公公。秦凤求见郭公公。

心好分人看小扣住伤痕累累在这煎熬爸爸爸我中举一棍 玉棍重气轻落，难道我是让你来哄孩子的吗？ 不是啊，娘娘，今日我要重重的拷打扣住，等明儿你心也软了，气儿也消了，怪我把他打中了，奴婢可是吃罪不起呀。 哼，我告诉你，谁让我难受一时，我让他难受一世，你就给我狠狠的 不顾安危去求高，去求